美洲飓风这个麦克尔也已经登陆这个佛罗里达州了，它中心最大风力是14级，预计呢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将逐渐减弱。这个麦克尔呢这次造成的强烈的风暴潮啊，给这个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啊等地啊这个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它的北上呢，近明两天美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将遭受强风雨的袭击，明天呢将这个减弱成这个热带风暴级。风雨影响较大的地区啊，包括佛罗里达州、纽约、华盛顿这些地方呢也会有小到中雨。后天呢迈克尔这个向东北方向移出这个美国的本土，变形为北大西洋的温带气旋。它带来的风雨影响呢也随之退去。今天晚上到明天呢，美国东南部啊还有一次短暂的降雨过程，大城市中啊这个你像这个里士曼、华盛顿啊，明天最高气温将由27度降到20度左右。不过呢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后天随着冷空气的减弱，美国那个中东部啊这个气温又将由小幅度的回升。另外呢，在这个美国的中南部受地面气旋的影响，明后两天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主要影响区域呢包括这个德克萨斯州啊、新墨西哥州啊，雨量呢基本上都是中到大雨。这个美国整个这个本土的天气都不是特别好。那么作为欧洲呢，明后两天大部分地区还是晴好的，气温呢有小幅度的增加，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降水呢是比较少，空气湿度也不大，所以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天气呢基本就是这样。 谢谢刘老师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大家出行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您，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鸟啊。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玄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周好像这个布局有一点点调整啊，所以到周四我都忘了是达人订阅号了。昨天因为是趣闻录的时间， 对， 今天呢，我们应该是达人该出场的时间了。 对，本来周四就是正日子，因为咱们周二和周三调了一下嘛，主要是为了在十一假期之后， 主要是节闹 的 机会。放假以后这个收心很难，是吧？刚才我上楼的时候，我还听，就同事之间聊天啊，还在聊假日里边堵车的事儿。 假日里堵车的事儿，这一看就是没走多远。 哎，走挺远的， 啊，是吗？ 出城就堵了 啊。 刚才一位老师在上电梯的时候，正跟他的嘉宾正在说，说这个十一期间啊，本来是开车往西部走，可能是长距离的自驾，说这个路上啊剐蹭事故特别多，一出北京城就堵了，用了10几个小时才到我大概用7-8个小时就能到的地方。 啊， 所以长假确实啊，给大家带来很多回忆，是吧？ 嗯，不管是好的回忆还是不好的回忆啊，反正假日的这样的事情呢，都是可以让大家在节假日过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可以津津乐道， 有谈资， 回味的。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同事。他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去的还真够远的，到现在时差还没倒回来。 是他不是自驾去的吧？ 他是走路去的。 哎，这个走路去这感觉好哈。 不是有首歌吗？走路 去纽 约。纽 约 对、 后来说了，那纽约是一咖啡馆的名字。 哦，那好吧，欢迎一下这个十一假期在纽约独自行走的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泽。哎呦，这声音有点太大了，太激动了。 泽华，这个假期的活力补充的特别足， 太过分了呀！本来好不容易回来，又立马收心了，结果上你们这节目以后，心又废了， 又废了， 真的是。 翻一翻自己拍那些照片，发朋友圈的，没好意思发出来的，对吧？又看了，也就是50遍吧。 啊，我们得跟文艺广播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泽华是来自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节目主持人。 是的，他在音乐广播做一档旅行音乐类节目，叫《带上音乐去》。旅行， 然后就真的带上音乐， 所以他这次其实是工作的，不是去休假的。 哦、这我就舒心多了啊！ Uh-huh. 我就说我们这节目，你看人家音乐广播的节目叫带着音乐去旅行， 嗯， 这多好啊！ 啊、 我们一般这个在旅行途中能听点歌就不错了啊。 嗯、 你这个工作好，他把所有的各个方面都给拢一块了， 集合在一起了。 哎，刚才他说你远距离的 啊， 而是工作， 嗯 啊，这去的哪儿啊？ 去的是纽约呀。 你看真是 他真的我没开玩笑，他在纽约这七天当中大概走了他今年半年的路、 嗯、 因为纽约就是一个很适合走路的， 不用去健身房了是吧？ 啊，真的是 真的完全不用、 啊、我还去了一次健身房， 走路走到他完全没有时间吃饭。 不是这个，我想问一句，就是音乐广播怎么在节日期间也派工作呢？是吧？ 派工作也就算了，为什么伙食不给管好呢？ 而且跟你说，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认真。看完每一次的演唱会之后，光写观后感都写很久。 我的意思是说，文艺广播也应该派这样的工作给我们。 哎，我们也愿意，对对。 抗议抗议！ 哎，先说说吧，你这七天当中在纽约，就去这一个城市。 对 对，然后这次我个人觉得你。可能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演出方面， 而且纽约其实很大、 嗯、 我去的只是曼哈顿这一个区域 啊， 待了整整七天整、 哦、 上东区 啊，我想大家肯定 光了还有其他区域， 肯定大家都有疑问、这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是去干嘛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工作的，就是还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假期计划。 但是你的工作老是在假期当中融合着、是吧，叫带着某一种任务给自己的节目要带回来东西是吧？ 对，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一定要给领导送去听一听。 嗯， 特别 确实给你的节目带来很多素材嘛。你光看演出看了几场，自己数一下。 5场。 啊， 七天里面看了5场，七天还不是是搭头搭尾，算上来回大交通，一共七天。 对 对， 等于在市里面一共是5天的时间，五天时间看了5场，然后有一天是看了2场。分别是4场演唱会和1场音乐剧。演唱会呢是说唱歌手 J. Cole， 然后第二个呢是 Christina Aguilera 流行歌手了、 嗯、 然后是 Bruno Mars 火星哥、 嗯、 最后一场呢是 Eric Clapton、 嗯、 然后音乐剧呢看的是现在最热的音乐剧，也是一票难求的汉密尔顿。 哦、 一网打尽 啊、就每一天收获非常的多，感觉每天从头哭到尾 就热泪盈眶。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发回来的视频， 嗯， 就是其实在这样的地方看这样的现场看 live， 就是你的座位前或者是后视角或怎么样都不重要了，就是那个氛围特别棒。 是， 所以他买的全是便宜票是吧？ 哎， 因为很难抢到 的， 确实也 是。 真的是这样，因为演出有的时候特别火的 啊、 你这个票也难订了是吧？ 对， 你就说外地很多朋友到北京来看演出， 对， 一样的。 嗯， 有的时候这票很难抢到， 嗯， 所以能有一张票进去感受那个气氛就非常高兴了。 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在国外看这个现场的这种演唱会还有音乐剧、 嗯、 就是观众的氛围跟咱们有什么不一样吗？他们好像特别老外很喜欢玩人浪 啊。我其实看演唱会看过很多地方，你看我去韩国看过、 嗯、 然后去日本看过，包括去那个美国之前好像在意大利也看过、 嗯、 然后这次去美国以后感受还是非常不一样，就是美国当地的观众那种热情程度啊，因为大家在演唱会上跟着唱歌，这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嘛， 就是全场 KTV。 美国朋友的嗓门更大是吧？ 嗯， 是每一首歌都是在 KTV、 哦、 全场跟着歌手一起唱，特别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场说唱歌手的时候、 嗯、 你要说唱歌手本来语速就快，歌词就多、 嗯、 只有歌手自己在副歌的部分那几俩旋律大家跟着一起唱可以理解吧、 嗯、 但是从头到尾哦， 每一句说唱部分，大家底下都在跟着一些很大声的 唱。观众的音准怎么样？因为我有见过有些视频拍回来，是你旁边坐了一个很爱唱的人， 对， 就他全程跟着唱，你完全都听不到原唱的声音，只听到旁边那 个。就是经常你看演唱会上说，那话筒递在下面啊，一观众要唱一下，你见过那个视频吗？ 戴佩妮那个， 对，荒腔走板的啊， 我这个是 OK 的，大家就旁边唱，而但像其实大家唱的声音不大。它不会影响你自己去收听，但他们会跟着一起唱，然后一起去跳舞。跳舞的这个热情程度也是要比，其实比就北京的观众可能大家还是相对来说 含蓄一些， 含蓄一些，对。但是在纽约的话，大家可能会比如喝点小酒啊，然后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大的那种， 就感觉在 bar 一样， 对，跳的感觉自己就是巨星一样。 这 很有意思， 对，民族不同哈， 对， 人的这种他抒发的 性格 不 一 样， 对 对，包括那种欢呼的程度，那种巨大的那种声响，真的是振聋发聩四个字可以形容的。 嗯，纽约看演出这件事情好像在咱们节目当中还是第一次出现， 而且在五晚七天的时间当中，集齐了五场演出，这确实是频率很高的一件事情， 可以召唤谁了不是？ 对对对。 然后白天去看了博物馆，我觉得博物馆也是真的，我没有想到啊， 他精力无穷啊，你看 他一天只吃一顿饭，他给我的 所有的时间， 我 真的 是只吃一顿饭， 放在 对 看演出看博物馆上， 对，因为他博物馆基本上是五点闭馆，下午五点闭馆，然后那个还有购物的话是晚上七点闭馆，然后看演唱会的话是八点开始，你白天基本上睡觉起来以后就十一二点了，你走到博物馆就差不多十二点半了，只有四五个小时可以转，时间非常紧张，完全没有时间吃饭。 一般经纪人介绍明星的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么安排的， 对，日程 schedule 非常的满。 我太喜欢环球旅行家了呀。 哎，说到这个纽约的这个博物馆演出啊，咱们再一样一样来哈。博物馆听到好多人讲这纽约的很多很多博物馆，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的，你觉得你特别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我其实去之前查了很多博物馆，我本来想着挨个的去，每天去一个博物馆，但是时间的关系，真的只去了大都会博物馆和当代 MoMA， 就是现代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我去之前我会觉得它很值得看嘛，然后很多人说看一天。我觉得以我个人的修为，看一天可能也看不了，可能大概看个几个小时我就可以离开了。但是到了场以后，我真的是到最后的时候，我还想再趁着人家说已经打烊的时候，放音乐的时候，我还想再去埃及博物馆再去看一下， 还不想走。 对，结果人家工作人员说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这样被赶走赶出去了， 被清场。 对， 什么东西最打动你在这博物馆里？你一般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是实物的，比方说文物的遗迹，还是画？ 还是艺术作品？ 对， 对， 是什么样的东西最能让你感兴趣？ 你去的时候，大都会博物馆还在进行那个各大品牌专门给大都会博物馆做的高定吗？ 服装展， 服装，对， 有 还在进行， 还在进行， 那一定是你感兴趣的部分。 每一样，哎，这次真的是每一样。然后你看，比如说这个绘画馆，其实我对绘画并不了解，但是真的是可以站在几幅画，就甚至有些是他不出名的这个作品的话，就是不是大家那个非常耳熟能详的那种大师的作品啊，但是他本身也都是大师。站在那个画之前，你就可以发呆很久，看着那个画，然后你也不能说具体想到什么吧，但是我觉得那一刻的那种感动啊，包括那一刻的那种停住，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然后你看美术馆，然后雕塑馆，还有刚才说的那个服装馆，还有后面的那个各个不同的国家的历史的那些展，我觉得平均下来就是每一样都会让你不想走。 大都会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是成熟的吗？因为我自己十一这个期间在国内玩了一些这样的场馆，然后发现导览这个东西对于游客来说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你第一次去或者你想要去深入了解的时候， 讲解器很重要。 讲解器，对 对， 好不好用，然后好不好租，去哪儿拿，然后它里面语言包括清晰度和讲解的程度都怎么样？ 租的话是七美刀一个，然后是整个馆当中一共三层楼，然后基本上你都可以听到，但是涵盖有中文讲解的地方不多，非常非常少。 它不是全馆都有中文讲解？ 对，不是，全馆可能大概 会有这个原选择，但是它不是全都有。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很多就只能是靠自己的感受，现场的一个感受。 刚刚他说那个在一个地方停很长时间，我就想啊，他说你看有一些不知名的一些作品，为什么能停那么长时间呢？也是因为他不知名啊。你要知名，你看啊，你要去这个卢浮宫是吧？ 已经有标准答案了。 对，在某一个画前面，你是不可能停了那么长时间的。给你停留的时间，事实上是很短很短的。 对， 所以大都会人， 哎，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在当代 MoMA 的时候，看到梵高的那个星空的时候， 人不多吗？ 多啊，就是你会发现，凡是那种世界非常著名的作品的时候， 肯定是就是打卡 的，都是乌泱乌泱的人、嗯。 对，大家就进去拍一张照，然后就走了。 对对对， 对，就是。张帆的意思是说，因为人太多，所以导致你没有客观的条件，不允许你停留太久。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些话太知名，有太多人解读过，所以你对他不会有自己更多的理解，因为你对他已经有很多的认知，都是别人给你的。 就是你熟悉他的程度啊，因为你看了不同的一些媒体上的东西， 嗯， 你已经见过他了。 对，就比如说那个星空展，就是那个画啊，我去的时候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 嗯， 但你停到那大概几分钟以后，人陆续都走， 就是他们走的也快，是吧？ 对， 嗯。 一波一波又一波，铁打的画。 我没有想到我在那个画的面前可以待很久，在那个画面前待了五分钟，就是它带给梵高当时的宁静。我觉得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现场的那个宁静感在的。 嗯， 然后我可以被这个画吸引到这个画当中去，因为关于这个作品，关于梵高的故事其实有很多很多，但我觉得那一刻的时候，脑海当中什么都没有，就只是看了那个他的那个油彩画，然后看到当时的那个蓝天、那个白云，然后那个麦田，我就想象当中，如果我要是在那个现场是个什么样的，然后就真的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就在那个画里面站了，我大概看了有五六分钟，然后才走开。我觉得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点。 嗯， 就在一幅名作之前，你自己真的可以停留下来。 所以看图片和看真迹还是不一样， 嗯、 是不一样。 对、 嗯，而且一个音乐主持人，他这个感性的思维，他确实哈， 脑海里面有浮现出旋律或者歌词吗？ 就是。就是这次有很多的这个作品上，我觉得当时有种泪流满面的那个冲动的，而且我确实有看一两幅画的时候，当时有哭出来。 你真的很容易哭， 哎，这很容易哭，内线太发达。 看演出的时候会吗？ 看演出的时候会。首先， 可能大多数人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有， 因为他看这几场演出太难得了。首先、 嗯、 ，Eric Clapton 都快60多了， 嗯。 快七十了还在开演唱会，并且这一场在美国就是唯一一场， 嗯， 在纽约，对，嗯， 对，被他买到了， 嗯， 这就很难得。然后 这场演唱会我觉得很值得一说。 嗯哼， 我平时看到的演唱会当中，你看通常年纪大的也大概50多岁左右吧， 嗯， 然后在 Eric Clapton 这个演唱会当中平均年龄我觉得得在60多岁， 他的乐队也都是岁数不小的人， 对、 嗯、 乐手都是年纪很大的， 对、 嗯、观众年纪也都很大、 哦、 对， 受众群年龄也偏大， 对、嗯、旁边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级的， 因为从他们年轻的时候听过来的， 是， 对、嗯、然后美国的演唱会他都是前面在主角出场之前会有热场， 嗯， 然后热场基本上会有一到两组嘉宾， Eric Clapton 是两组嘉宾、 嗯、 分别在热场的时候，然后每一组嘉宾演完下去之前转场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旁边有爷爷站起来活动活动自己的腰，有点不舒服。 准备要看正式演出了。 我觉得这画面非常非常的难得、 嗯、 然后一般年轻人的欢呼声大家可以 想 到吗？ 他刚才说那体型又比较大，是吧？ 对， 得活动一下。 我要纠正一下， Eric Clapton 已经73了， 73了、 嗯、不是将近70，真的是73了。 你看这个满网用他的照片还是那么年轻的， 对，他活力满满。但是你看之前在香港办 Bob Dylan 的演唱会的时候、 嗯、 其实他就已经没有这样的就是精气神了， 对， 嗯。 但他们两场其实是很相像的、 嗯、 两个人在舞台上其实都不说什么， 嗯， 就唱。 年轻歌手可能会讲一讲自己的感受啊、 嗯、 然后这首歌当时做了什么呀， 聊一聊啊、 嗯、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在唱一下我最近的自己的一些作品， 嗯， 然后唱完这个歌与歌之间偶尔会说一下 thank you， 嗯，没有太多的花絮在里头， 真的是没有， 实在的干货哈、啊、 对，就很随意的一件事情，我就是一个歌手嘛、 嗯、 我在唱歌给你们听嘛、 嗯、 然后到包括这个，因为 Eric Clapton 他的旋律线条不是特别大， 嗯， 然后整个的演出下来以后，你会发现细水长流， 嗯， 没有听够呢，他就结束了， 嗯， 再加上现场的观众，我没有想到就是平均年龄那么大的观众，他的现场气氛可以那么 好， 好，对，他们不是年轻那种哦那种尖叫、 嗯， 他们吹口哨， 很老派的哈， 对， 就是过去那美国 年代感， 但这种很老派，你在现场你会觉得哇，好帅气， 嗯， 然后包括还有一点就是老年人会带着自己的儿孙。 哦， 带着孙子一起来看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启迪挺大的，因为好像我们觉得自己跟这个上一代，特别是再上一代人那个代沟啊，有的时候你是没办法 说清楚的，就每一代人听的音乐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上次跟袁姨讲了，我说其实在欧美的这种就是音乐传统，我是听别人跟我来聊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是有这个传承有传统，因为他的流行文化他起源很早，是很早，所以他的爷爷啊奶奶这一辈的人实际上是流行文化熏陶着长大的。 对， 那对于咱们来讲呢，可能流行文化介入的比较晚，所以你老会感觉到哦，我跟我的父辈甚至跟我的这再长一辈的爷爷啊祖父这一辈的人，可能他听到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就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那个东西呢慢慢慢慢再到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下一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是有 一脉相承的感觉了。 对， 它是通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得时间慢慢来。 对，而且你想，看完演唱会之后，爷爷就跟孩子讲，当时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这个人，这个歌手，他那个时候是经历什么什么事儿、 哎， 我们那个年代怎么怎么样，孩子是可以听得进去的。 对，这就跟原因，经常你会提到说，很多人喜欢老爷车， 对 啊，很老派的汽车， 嗯， 这个东西它其实，在家族当中有了这样一个过程，有了时间的流程之后、 嗯， 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自然而然的。 对， 嗯，刚才听到这个策划讲他的纽约旅行的故事， 对， 虽然不是早去纽约，但在纽约走了很多地方。 确实，在纽约就是全凭着自己的双腿。 哎，这个听过了他讲演出，听过他讲博物馆，其实我很感兴趣的。一会儿下半时段，我会问问他具体这些攻略是怎么做的。 好的， 我觉得这 对我们 今天的很多朋友有借鉴的意义，好吧？ 嗯， 对啊，那么短的时间，那干那么多事儿啊，一天只吃一顿饭，怎么做到的？ 还差点头晕，哎，真的是头晕了，很像碰瓷儿的那个经历。 他在美国做了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但是他自己也无法控制。 啊，这个我们节目特别欢迎啊。 就这儿一会儿再来聊哈。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我们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I'll tell you a story before it tells itself. I lay out all my reasons. You say that I need help. We all got expectations, and sometimes they go wrong. But no one listens to me, so I put it in the sun. They tell me think with my head, not that thing in my chest. They got their hands at my neck this time, but you're the one.They'll sit and nod their heads. I'll tell you all my secrets, and you tell all your friends. Hold on to your opinions and stand by what you say. In the end, it's my decision, so it's my fault when it ends. They tell me think with my head, not that thing in my chest. They got their hands at my neck this time, but you're the one.Before it tells itself, I lay out all my reasons. You'll say that I need help. We all got expectations, and sometimes they go wrong. But no one listens to me, so I put it in this song. They tell me think with my head, not that thing in my chest. They got their heads at my neck this time, but you're the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乐，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跟着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泽华一起去纽约。刚才听着纽约的这些博物馆演出的时候，确实让很多可能特别想要去看一看的朋友很激动了。 对， 用一个假期的时间哈， 是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业主持人这个行业有的时候不是你能说走就走的。 嗯， 你这个直播你得保证， 对 吧？ 对， 尤其泽华一个人做直播，这就更是了，是吧？我跟袁一有的时候 没有替班， 还能找一个人。 哦、对, 对, 对， 你这完完全全是要挤出假期的时间， 所以走之前很痛苦。嗯、 所以你用的就非常浓缩， 对 啊，这个时间利用的非常的充分， 浓缩到没有饭吃， 而且其实就是说实话，对于主持人这个行业来说，你是需要有这样的机会，不仅走出去看，然后这种现场的这种熏陶， 嗯、 你是需要去身临其境的， 对， 跟你去看别人的视频。我们 一直在呼吁。 我不是在为自己说话，我说的是事实。 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 今天领导是不是在全程听你？ 我们刚才听到的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就是看演出啊，看博物馆很光鲜的啊。 对， 刚才袁一也说了，有囧事儿 啊。 囧， 环球旅行家特别欢迎大家来讲讲自己的那些 说点你 不 开心 的 事情，让 我 们开心开心。 我们也可以来汲取一下，是吧？刚才说在纽约这么多天，好像有一个晕倒的经历啊。 这晕倒经历简直了，这真的很像碰瓷儿。 他去到人家苹果店，你知道苹果刚发布了新品 啊， 对吧？他手里拿的并不是新品， 是有目的去的吧？ 对， 他销售看到他进来，其实 是 开心的，对吧？ 啊、 亚洲人都来消费了， 来 买好多东西。 我们就从这个环节开始来讲讲你怎么晕倒的。 就先从一层逛，一层逛以后，哇，觉得好好好，然后上二层，二层准备开始买货了，然后呢，在最底下那个柜台，然后要拿东西起来， 嗯， 然后我就看一下这个参数啊，然后看一下这个样子啊，颜色啊，可能蹲的有点久，大概蹲个2-3分钟吧，然后从地上站起来的一瞬间，就不对了， 就不在这个世界当中，就不在这个平行世界当中去了，穿越了。就那一秒，然后我进入到那个平行世界当中去，我不是在纽约，我是在北京，然后我是在跟几个朋友在说话， 嗯哼， 说着说着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后面有张床就想坐到床上，然后就在往后坐，坐完以后觉得很舒服，然后想往后躺，我就往后躺，就真的是在往后躺，可能快要真的要晕倒，要倒在地上的时候，旁边有几个朋友，就美国朋友，就说、Hey man, what's up? Hey, 然后这时候我被叫醒了 啊。刚才我们还原一下我们编的那个场景，泽华睁开眼睛之后，发现有几张大嘴， 模糊的脸， 正在 对 正在 大声的喊他，但是他听不见声音，很使劲儿，然后 嗡的一声， 然后声音就回来了， 然后还听不懂。 编剧泽华，主演泽华， 导演也是泽华。 醒来那一瞬，对啊，醒来那一瞬间觉得非常的尴尬， 就周围围了一圈人吧。 三四个吧， 嗯哼， 然后立马有人给我搬凳子呀，嗯、然后有人说那个要不要拿水啊，有人说你赶紧坐下来啊，然后就觉得很丢人，就赶紧想就想跑。 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原因了，就是蹲的时间太长了 啊、 突然一下起来 啊、 不是因为看见标价，然后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你说的对， 都有低血糖了， 对， 人人都有可能出现， 嗯， 就看 而且你在纽约又消耗这么大。关键不吃饭，那天天在走。 哎，这接下来就得说了，这天天都在走、还不吃饭， 嗯， 怎么想的呀？ 第一天我住的地方其实是在那个时代广场那个地附近， 嗯， 然后我要走到那个大都会博物馆，按照这个导航显示是 4.2 多公里，其实你这样算想一想也不是特别远， 对咱北京人来说太近了， 对吧、然后我看一下它大概导航的走路时长是40多分钟、我心想那我腿长啊，走得快啊，半个小时也就到了。 有这么算账吗？ 但转念又想要不然坐地铁快一点，然后我问了一下前台，前台说因为我要走的是第五大道，他说第五大道非常值得一走，然后沿那个两边的风景啊你看一看也会觉得时间过去得很快，那我想就走呗、我就走了大概70多分钟吧、一个多小时， 天哪， 比预计的时间长多。 我承认就两边非常好看，非常值得一看，然后走一走停一停拍一拍照、但是我快到大都会博物馆，走到那个中央公园的时候，我就已经双腿不听使唤了，实在是太累了。 嗯哼， 走到那个门口以后发现已经快12:30了，因为大都会博物馆五点还是六点，好像五点吧，五点就要闭馆了，所以大概只有四个多小时间，我又怕来不及， 省时间 啊！我在想到得吃还是不吃，但那会儿我是脚有点太疼了，我就吃了一个路边摊，吃完一个路边摊，赶紧就进去转，转完以后出来以后就5点多天快黑了，但是大都会博物馆就在那个中央公园旁边，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 没有理由不去，没毛 病，不然我下次再过来还要走那么远， 没毛病，嗯， 是吧？我就得赶紧趁着天黑之前，我去再转一下中央公园。但大家都知道中央公园那么大， 也没有个电瓶车， 其实可以租，但你又不忍心租，因为你想看风景，对吧？我就从一个口进去的，我就想那我就从下一口出来呗，谁知道我就走啊走啊走啊，在那里面大概走了有半个多小时吧，然后又看有人跑步啊，有人在遛狗啊，然后有人野餐呀、有人干嘛，反正很多风景吧。出来以后我就找一个口出来，因为纽约每条街道其实挺像的，我以为我出来这个口就对了，我就在朝着我想象当中的酒店的那个 方向走 、走了大概20分钟，然后我觉得不对，我看一下地图，果然我走错了， 走远了， 走反方向了。 对，我就按照导航重新回去，结果导航重新给我导回了大都会博物馆， 又走回了起点。 所有的前提都是建立在他就吃了个路边摊儿， 这一天都只是这么一个路边摊儿。 所以真的不怪我不吃饭呀，就你说哪一段行程是我应该省去的，都没有啊。 这么一听还真是啊， 还真不怪你， 觉得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值得的， 对啊，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真的是这样的。 而且你不觉得吗？你去陌生地方，有时候走错路，真的会发现。我说导航了，走错路发现世界。 哎，对，所以你走错路你是开心的。 好的，这是第一天啊。 原来高晓松说的都是对的， 真的是。 这个这么安排的这样的行程，一天当中这么紧，是每天都如此吗？ 嗯，每天都如此，因为我还是一个爱购物的人。如果我要但凡给自己想挤出来点购物的时间的话，那就时间就变得更紧。 因为7点购物商场就关门，5点是博物馆关门。 对， 上午基本上去不了什么地儿，因为你要睡觉。 对，从5点到7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得快速的切换到下一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去简单的转一转，所以就只能把吃饭的时间省下来。 你说一个对物质和精神他要求都要 双 丰收的人，所以 对啊。然后你看，你逛完街出来以后就该看演出了，演出8点钟开始， 嗯哼， 就直接进入， 完全没有吃饭的时间。 对，但好在看演出之后可以吃东西。 就基本上就一边吃一边喝一边看演出，旁边人都在那很自在的看。 啊、他幸亏他没去看一个什么就是交响音乐会，坏了，不让吃你就不行。 我在旁边这叫大吃特吃，把旁边都给吓坏了。这孩子怎么了？这一直全程在吃， 这孩子不是来看演出的。所有的这些其实开心的。还是有点小小难受的哈， 嗯， 这种经历呢，对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当中，我觉得都是应该去经历的。 嗯，而且我是一个人去的纽约， 哎，这点非常重要。 嗯 嗯，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小的恐惧，有一些街区在传说当中可能不是很安全， 对， 有时候还会害怕。 张帆，我跟你说，这不是他最大的难点，最大难点是在于没有人给他拍照。 啊， 对， 啊。 他这个人他是需要拍有人给他拍照的，就像明星街拍一样。 我代表了一类人。 他太困扰了。 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就前两天自己拍怎么拍不好看，但是后来你可能拍的久了以后，总会有那么一两张照片可以看的。 有点经验了。 现在有一点经验了，真的。有一次我在那个某一个店铺，劳夫劳伦的那个他的那个店面，那非常大的一个店面，然后那个洗手间都装修的非常的豪华，然后一个人都没有。我就在洗手间里面待了15分钟 最后发了一条朋友圈集齐了九宫格 各种自拍 啊，这个能理解啊，就是你到很多地方确实很美，你真的是你都不忍心说我不把这东西分享出去。 哎，我建议你把那组照片发到微博上大家看一下 啊， 让大家见证一下。 就15分钟那个是吧？ 对， Ralph Lauren 本来就是一个美国门 的品牌。哎，那洗手间真的是非常的奢华， 而且你不说是洗手间大家根本看不出来是洗手间。 完了，你说了 大家假装没有听见。 哎， 就很多地方，嗯，它的装饰真的就是一件艺术品 啊，对， 是吧？ 对，劳夫劳伦这个大楼是上世纪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的， 嗯， 它是美国现在曼哈顿仅存的几个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大楼之一了。 嗯， 然后劳夫劳伦这个人，他把这个大楼买下来之后，从他买下来的那一天起，一直到这么多年以后，这个大楼始终是那个样子，一直是在为劳夫劳伦服务。 嗯， 然后那个装潢还始终是保存着一开始的那个样子，所以你走到那个里面，就像是看那个电影《魅影逢将》当中一样，就是店员是一个那样的店员的，非常礼貌、非常友好、非常绅士的那种状态。嗯，然后呢，店铺的陈列呀，包括每一层的那个装潢呀，又感觉是非常复古奢华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你在那里面，整个人的购物的心情都变得不一样。 嗯， 这就是美国老字号。 哎， 对，因为今年刚好这品牌是50周年，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展。嗯， 对， 在纽约时装周的时候还大放异彩， 觉得自己都不是16岁，而是60多岁的那种状态。 就是甘愿为了这个品牌一些单品而变老是吗？ 对，明明自己还那么年轻，才16岁。 好，说到这儿呢，咱们得汲取一些经验了啊。 Uh-huh. 刚才我说了，我说我特别好奇，你在经常一个人旅行， 嗯， 包括这次，尤其是在几天当中要浓缩这么多的行程， 嗯， 你怎么样来制定你的攻略和计划的？ 首先是如果您要看演出的话，美国有一些固定的这个可以集中订票的演出平台，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其实很好找的。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平台当中明确的看到你要去的行程这几天会有哪些演出。 嗯， 我就在这个平台当中集中的看到这4场，包括其实还有 Marine Five 在离纽约不太远的地方，但是大概路上要花一天的时间，我当时有点在纠结要不要去看一场，最后还是放弃了。 嗯， 集中在纽约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首选的一个订票的一个地方。 嗯， 看演唱会、看音乐会、看这个演出，然后音乐剧、歌剧等等，这上面是统一集中的一个。 所以你的行程是基于这几场你定好了的演出来制定的。 是吧？嗯，这是一条时间线。你 对， 你是多长提前多长时间来看的这些东西？ 提前不是特别久，1周半。提前1周半订， 哦，那还行。 嗯， 也就是说这还差不多是个说走就走了。 嗯， 是吧？ 对， 对，对，因为我们就是突然间有假期的，嗯，就只能说走就走。 嗯，然后呢，接下来你怎么来规划？ 接下来就是你看白天的时间嘛，你看比如说你要想去博物馆的话，你就查一查博物馆的一些信息。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去大都会博物馆的话，如果你是62银联开头62开头的那个信用卡，是可以买门票的。 哦， 不然门票是25美刀一张。 哦， 太贴心了。 哎，得是信用卡， 真的是啊。 对，我那天其实用的还不是信用卡，我就是银联卡62开头的。 哦， 然后那个小姐姐说那不行，因为你后面没有签字，因为普通储蓄卡后面不能签字嘛，所以这张卡不能使用。然后我就使用无辜脸说那可不可以就帮个忙，她就给我用了一下。 啊，还是挺人性化的，所以到现场去买票就可以了。 对，到现场买票， 现场就可以。嗯， 对，直接去换票就可以。 越来越觉得应该现场，现场有好多意想不到的小 惊 喜。 惊喜， 嗯，很好玩。 嗯， 对于这个住宿啊， 啊，吃饭啊，这每天的这样的，你是提前要规划好吗？ 这个是需要提前规划好的。 你的订的酒店这些东西都是在国内全部要做好了。 对， 嗯， 这个我其实挺，我在住宿方面特别纠结的一个人， 嗯， 就又想住得好，还得想住得便宜， 都是这样， 对吧？大家都是如此。 他想住的交通便利， 哎、嗯。嗯，我一开始在纠结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酒店，但是它离那个时代广场，离那个比较集中的区域稍微有一点远、 嗯、 大概有两三公里吧。 嗯， 但是我觉得住得好啊，而且价位还便宜，我觉得这是我当时心内心深处的一个首选。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一个环境？那个 它是在金融街那边。 嗯， 但是金融街离时代广场其实很远，华尔街 ，sorry， 华尔街， 华尔街， 华尔街离那个时代广场 有那牛的那地方， 嗯，对对对、 嗯。 后来我就订的是一个比这个酒店要低一个星级的，然后到的那个时代广场旁边的一个酒店， 嗯， 但是价位其实差不多的，不过它这个星级要低下来很多，然后那个服务包括它那个装潢，我觉得并没有我心目当中首选的那个好， 啊、 我就选了这一家。事实证明选这家太对了，太明智了。 嗯， 从这个地方去其他你想去到的一些景点的话，它都不是特别远， 所以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交通还是很方便， 交通位置是一定是首选的，各位。然后安全的话，因为我去是曼哈顿嘛，曼哈顿整体都是安全性系数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嗯， 这是住宿。然后吃的话， 对，就不用提了，他也没吃。 对，可选性也非常的多。 大家不要误会，不是七天吃了一顿啊，是那一天吃了一顿， 七天吃不到一顿吧。 很好，这场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去到了纽约，然后实现了自己人生当中看演出的很多的梦想。 来，最后给自己的这趟旅程打个分，你的收获的满意度是多少？ 十分是满分的话， 还有时间哈。 还有一分钟时间， 纠结 啊，是这样的，其实我在这次行程之前，我是好久没有一个人旅行了。上次一个人旅行是两年前了。然后随着年龄增大，我觉得我开始会害怕一个人出行了。然后从一开始的害怕，到这个过程当中的惊喜，到现在的这个收获，我觉得这个旅程，我会给自己120分，让我重新。 刚才也就十分，他给12分， 对 吧？ 对，就让我重新又爱上了一个人旅行的种种的乐趣。 嗯。 从一个害怕到重新的爱上，我觉得这个分数的话应该打到这个上面。 嗯 嗯， 哇、哦， 还是要多听听泽华的旅行的经历，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啊。 偶尔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给自己放一个假，这个放假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走出去。 嗯， 走多远没事， 而且真的在挑战自己。 是， 因为你知道原因是做不到了，得带着孩子， 没办法，还带着阿姨。 哎呀，上一次一个人旅行还是在20周岁生日的那一 年，我的天 哪， 40年前了，老泪纵横。 你为什么要说出我的真实年龄？真烦。 谢谢泽华，谢谢泽华， 谢 谢跟我们分享这么新鲜的、这么动人的、一趟纽约的经历。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Keep me safe to keep me warm. Yeah, my love. The shore, and my voice becomes the driving force. I won't let this pull me over.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啊，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 嗯， 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